我们党、我们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下达命令，断然进行火星十四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。我们党、我们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主体106年2017年7月27号下达亲笔命令，断然进行火星十四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。金正恩同志7月27号下午批复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军需工业部呈报的文件，并下达了亲笔命令。